马太福音第九章应该注意的地方。马太福音第九章是蛮像前面一章第八章，在第九章像跟第八章一样，耶稣行了不少神迹，让我们看出他的确有权柄。那之后的一章第十章会让我们回想到第五到第七章，第五到第七章耶稣讲一个很长的讲道，第十章他也会一直在讲话。但是在第九章我们就看到他行了很多神迹，也让我们看到他有权柄。那有不同的在这个第九章，是他我们会看到他有权柄赦免罪，并且我们也会看到耶稣会说他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上，也其实也这个跟为了赦免罪是有关系的。另外我们在这章里面会看到信心是如此的重要。好，那现在我们就 一段一段看。首先我们看一到第八节，马太福音第九章第一节，耶稣上了船渡过海，来到自己的城里，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摊子到耶稣跟前来。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，就对摊子说，小子放心吧，你的罪赦了。有几个文士心里说，这个人说欠望的话了。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意，就说，你们为什么心里怀着恶念呢？或说你的罪赦了，或说你起来行走，哪一样容易呢？但要叫你们知道，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，就对摊子说，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。那人就起来回家去了。众人看见都稀奇，就归荣耀与上帝，因为他将这样的权柄赐给人。这段一到八节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段经文，是很特别。首先从马可福音、路加福音我们知道，这个摊子是他的朋友带他来到耶稣的跟前，并且是很不容易的，他们需要从屋顶把他就是追下来，在耶稣 的面前。那在这个第二节，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，就对摊子说，小子放心吧，你的罪赦了。我们在这章会几次看到信心是多么的重要。现在就可以简单的说，信心为什么重要呢？因为信心领受上帝的祝福。其实上帝是爱所有的人，耶稣为所有的人死在十字架上，这个是一个事实。但是除非你相信他为你所做这一切，无论是赦免你的罪、医治你或者什么，除非你相信他为你这么做，你就没有领受到。所以信心本身不是一个力量，信心只是领受上帝的力量、上帝 的能力、他的祝福。好，所以耶稣看见他们就是他朋友的信心，然后大概也看到这个摊子的信心，就说，小子放心吧，你的罪赦了。那每次 我读到这边，我会想，如果我是这个摊子的话，我听耶稣马上第一就说你的罪赦了，我大概会想，哎呀，我不要我的罪蒙赦免，我要行走，你赦免我的罪，但是我要走路吧。但是耶稣知道什么对他是最重要的，就是他的罪蒙赦免，这个才让他有永生，不仅是可以在这个世上多十几年、二十、三十年可以走路，并且是永恒地在天堂里面可以跟上帝在一起。所以反正耶稣解决他最重要的问题，他的罪的问题。那当时他赦免他的罪的时候，这些文士、宗教领导人他们说，哦，耶稣说这个欠望的话了。因为其实马可跟路加说，他们心里想，哦，只有上帝可以赦罪。那我们当然知道耶稣就是上帝，他是上帝的儿子，他可以赦罪，但是他们不相信这个。那耶稣知道他用他的神性能力知道他们在想的是什么，所以他就说，你们为什么心里怀着恶念呢？或说你的罪赦了，或说你起来行走，哪一样容易呢？ 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。为什么人子有赦罪的权柄呢？因为人子耶稣自己也是上帝的儿子，他当然有权柄赦罪。所以他就说，为了让你们知道我连这个赦罪的权柄都有，我会医治这个人。所以耶稣就说，起来，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。去吧，那人就起来回家去了。众人看见都稀奇，就归荣耀于上帝。他们也不晓得这一位就是上帝，但是他们以为是上帝把这样的权柄赐给人。其实他这个人也是上帝。所以其实最奇妙的是，上帝不仅是赐给人这个权柄，上帝自己就成为人，道成肉身。这个是最奇妙的。所以耶稣就证明说，他不仅是 有这个权柄可以医治病人、赶鬼、平静风浪，他也有赦罪的权柄，并且这个其实是对我们人来说是最重要的权柄。那另外我想就问一下，耶稣问这些宗教领导人说，哪一个容易赦免罪呢，或者医治这个肉体的疾病，哪一个容易说？那容易说的大概就是你的罪赦了，对不对？因为你看不出一个人的罪有没有赦免，你可以说有，所以很容易说，因为不能证明。但是你如果说你起来行走，那你就可以证明他能不能行走。所以容易说大概是罪赦了，但是容易做大概一定是那个使人行走是最容易做，因为这个医生也可以给人吃药或者做不同的方法让一个人可以行走，但是只有上帝有这个赦罪的权柄。那当然上帝也是是透过教会，透过教会的仆人来世上赦罪，但是这个主要是上帝的特权所以上帝的确有这个能力，耶稣的确有这个权柄可以这么做。好，我想现在就继续看，我们先看，现在看就看第九到第十三节。耶稣从那里往前走，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，就对他说，你跟从我来。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。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，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。法利赛人看见，就对耶稣的门徒说，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？耶稣听见就说，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经上说，我喜爱连续，不喜爱祭祀。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。我来本不是招义人，乃是招罪人。好，这段也是有很有意思的地方。首先耶稣就看见这个人马太坐在税关上，他就是一个税吏。那当时税吏大家都讨厌他们，因为他们是为了罗马政府工作收税所以这个已经是讨厌的地方。另外一个他们的薪水其实就是从他们所拿的税而来的，但是他们常常会多拿一些税，就是让他们的薪水增加所以就是坑人他们要交税的时候，所以反正人家讨厌他们，他们真的是所谓的罪人，社会所看不起的人。那耶稣看到这个有这个罪人马太这个税吏，就对他说，你跟从我来。那奇妙的是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。我想我们这边就看到耶稣上帝的道，他的话的能力，有点像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，耶稣说你跟从我来，那句话就有力量使马太真的起来跟从了耶稣。耶稣叫他来，他的话有力量使他真的是跟从了耶稣因为我们知道耶稣的话，上帝的道可以使人复活， 其实、也是我们每一个人、相信耶稣也就是这样子。上帝的道使我们相信耶稣给我们灵性、的生命，灵魂的生命，这边也是。好，反正耶稣跟从了耶稣，那耶稣、在屋里坐席的时候，就是跟这些税吏和罪人、一起吃。那法利赛人看见就觉得奇怪，你就告诉、耶稣的门徒说，你们的先生，你们的老师为什么和这些罪人一起吃饭呢？因为他们是所谓的不洁净，然后不应该跟他们吃饭，这些罪人。但是耶稣听见就说，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之后他也是说，他也说，我来本不是招义人，乃是招罪人。这两句话是差不多一样，什么意思？那这个当然是指属灵上的、康健的，还有属灵上的有病的。那除非、你是一个病人的话，你才会、去看医生。那属灵上当然所有人都是有病的，有疾病的，都是罪人，就按照 按照本性都是、死的， 灵魂是死的，灵性是死的。但是有些人，其实很多人，大部分的人、认为他们就不是有疾病，属灵的疾病，他们认为他们可以、他们自己就够好了，不需要医生耶稣，属灵的医生耶稣。所以这些就是这些法利赛人，他们认为他们没有疾病，但是这些税吏所谓的罪人，他们了解他们是罪人，他们了解他们需要好医生耶稣来赦免他们的罪。我们这里又看到赦罪的权柄，赦罪是为什么，是多么的重要。所以耶稣来、就是为了招这些罪人，而不是招义人。其实没有义人，但是你如果认为你是义人，你如果认为你是很健康的，那你就不会觉得你需要耶稣。然后另外耶稣说，我喜爱连续，不喜爱祭祀。这些宗教领导人他们很会做、这些旧约的礼仪的祭祀献祭，但是这些本来的意义是，你做这些是因为你承认你是一个罪人，应该是你、死，但是上帝容忍这个动物代替你死，这个羔羊或者牛犊或者鸽子什么、所以你看那些被杀的时候、被献上的时候，应该了解应该是你。所以这些本来是、是一个跟这个认罪了解你是一个罪人有关，但是这些法利赛人，这些宗教领导人，他们现在做这些是认为这个是一个善事，可以献给上帝，好像是他们的好行为，刚好相反。那他们同时也没有连续，像他们没有连续这些罪人，他们需要帮助的。所以耶稣、告诉他们、这个旧约，圣经旧约的话，他喜爱、上帝喜爱连续，不喜爱祭祀。其实上帝本来叫他们做这些祭祀的事情，但是是为了表示我是一个罪人，我需要上帝的怜悯。好，我想我们现在就继续看现在我们看14到17节。那时约翰的门徒来见耶稣说，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进食，你的门徒倒不进食，这是为什么呢？耶稣对他们说，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，陪伴之人岂能、哀痛呢？但日子将到，新郎要离开他们，那时候他们就要进食。没有人把新布布在 旧衣服上，因为所补上的反带坏了那衣服，破的就更大了。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带里，若是这样子，皮带就裂开，酒漏出来，连皮带也坏了。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带里，两样就都保全了。这段是比较难了解一点、首先、这个约翰，就是施洗约翰的门徒来见耶稣说，为什么法利赛人、 还有我们约翰的门徒，我们都会禁食，但是耶稣的门徒，你的门徒不会。那耶稣说，新郎就是我自己，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，陪伴之人岂能哀痛呢？所以当耶稣跟他的门徒在一起的时候，他们当然不会禁食，但是日子将到，新郎要离开他们。有一天，不久，其实耶稣就会离开他的门徒，回到他父那里去。在那时候，他的门徒要禁食。好，那接下来耶稣就讲这个比喻，关于这个酒跟这个衣服。那我觉得基本上有两个解释的方法。第一个是很简单，就像你不会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，你也不会把新酒放在这个旧的酒袋里面啊，当然不会这么做。同样耶稣的门徒当然不会禁食，因为耶稣还与他们同在，所以这是理所当然不会做的事情。那这个是最简单的解释方法，但是可能它的意义可能是更深一点，或许可以这样理解，耶稣来，他的确是一个新的事情，所以旧的现在不要继续做，所以就像那个新衣服、新酒，那新布、新酒，所以这些旧的是什么呢？旧的是这些旧的传统，比如说禁食这些事情，那另外一个就是你跟这些罪人一起吃，不应该跟他们一起吃。那耶稣来，他的确是完全不同，你当然不会禁食，因为他是完全新的，跟旧的系统是不同。另外当时你不会跟那些人一起吃，但是耶稣来就是为了要拯救这些人，赦免他们，拯救他们，所以当然你就不会继续做那老的方法，因为耶稣来的确是新的，是给我们新的意义。这个可能比较难了解一点，但是这段有很多不同的解释方法，这是其中两个简单的解释方法。好，我们继续看现在18到22节，或者我们就看一直18到26节好了。耶稣说这话的时候，有一个管会堂的来拜他，说：“我女儿刚才死了，求你去按摩，按手在她身上，她就必活了。”耶稣便起来跟着他去，门徒也跟着去。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，来到耶稣背后摸他的衣裳穗子，因为他心里说：“我只摸他的衣裳，就必痊愈。”耶稣转过来看见他，就说：“女儿，放心，你的信救了你。”从那时候，女人就痊愈了。耶稣到了管会堂的家里，看见有吹手，又有许多人乱嚷，就说：“退去吧，这闺女不是死了，是睡着了。”他们就耻笑他，众人就被赶出去。耶稣就进去拉着闺女的手，闺女便起来了，于是这风声传遍了那地方。好，在这里有两个神迹，一个是耶稣医治这个12年血漏病的妇女，那这边我们就看到比较特别是这个妇女的信心，她想，我如果就摸她的衣裳，我这样就会痊愈了。然后真的是这样子，并且耶稣也就说：“你的信救了你。”所以我们又看到信心就是领受耶稣的祝福，他的医治，他的拯救，然后他就相信，然后就是领受到耶稣所做的。那另外一个，耶稣的权柄也是包括可以把死人叫死人复活了，所以这边我们看到他就是使这个闺女从死里复活， 我们就看到他的权柄，因为是上帝，他当然可以叫死人复活。好，我想这样就可以了。现在我们就继续27到31，耶稣从那里往前走，有两个瞎子跟着他，喊叫说：“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们吧！”耶稣进了房子，瞎子就来到他跟前。耶稣说：“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？”他们说：“主啊，我们信。”耶稣就摸他们的眼睛，说：“照着你们的信，给你们成全了吧。”他们的眼睛就开了。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说：“你们要小心，不可叫人知道。”他们出去，竟把他的名声传遍了那地方。好，这边耶稣医治两个瞎子，那我们这里又看到信心是如此的重要。耶稣说：“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？”他们说：“主啊，我们信。”然后耶稣就摸他们的眼睛说：“照着你们的信，给你们成全了吧。”所以的确，信心是需要的，除非我们相信耶稣能够医治我们，特别是赦免我们的罪，也给我们拯救，我们才会领受到。信心本身不是一个力量，不是我们主动做些什么，是领受耶稣所做的。那所以力量在他那里，但是除非你要领受这个，那你就领受不到。那最后这个地方我们看在福音书里面，有时候会看到耶稣叫他们说不要叫人知道，他医治他们，但是他们竟把他的名声传遍了那地方。很多人会问，为什么耶稣不要人知道？比较常听到的解释就是耶稣的时候还没有到。约翰福音特别提到耶稣说：“我的时候还没有到。”他的时候就是指他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。耶稣需要先应验旧约所说的关于弥赛亚要做的事情，并且他要好好的教导他的门徒，准备他们当他离开他们之后，他们准备好继续做他的工作。所以如果他的名声很快就传遍了，就宗教领导人会很快就生气，会想要很快就把他杀死了，但是这个时候还没有到，所以耶稣不要他们这么做，但是他们还是这么做。好，最后不是最后，我们现在看32到34。他们出去的时候，有人将鬼所附的一个哑巴带到耶稣跟前来。魔鬼赶出去，哑巴就说出话来，众人都稀奇说，在以色列中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。法利赛人却说，他是靠着鬼王赶鬼。这边是很简单的形容耶稣把这个鬼这个被鬼附的人把他的鬼赶出去，并且这个被鬼附的人他也是哑巴，并且这个鬼离开他就可以说话。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邪灵，或者这边鬼邪灵也可以影响人的身体，所以因为他有这个邪灵，他不能讲话，但是他这个邪灵一离开，他现在也可以说话。那耶稣这样赶这个鬼，让众人觉得很稀奇，又看到这个权柄，他们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。但是法利赛人有点像这章开始的时候他们不一样的回应，他们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。那其实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，耶稣在第12章也会比较详细的谈为什么这是不可能的事情，因为鬼王不会害自己，但是他们就是不肯相信耶稣的权柄是来自上帝，所以他们就把上帝的工作归于是撒旦的工作。其实这个是很可怕的，耶稣之后也会说这个真的是很可怕的事情。这边我们也是看到耶稣跟法利赛人就开始有这些挣扎，有这些冲突，之后我们会看得很激烈，他们的冲突。 也是因为这样子，他们就会就会计划耶稣 要被杀了。好，现在我们看最后一小段，35到38。耶稣走遍各城各乡，在会堂里教训人，宣讲天国的福音，又医治各样的疾病。他看见许多的人，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困苦流离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。于是对门徒说，要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，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。35到36节一点是总结8到9章。耶稣走遍各城各乡，在会堂里教训人，宣讲天国的福音。所以我觉得有意思的第一个所列的就是他宣讲天国的福音。耶稣的道是最重要的，他的教导是最重要的。但是他另外也是医治各样的疾病，各样的病症。那36节说为什么，就是他看见许多的人，看到这些人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困苦流离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。所以我们就看到耶稣，我们之前谈过，好像第8章的时候，为什么耶稣行这些神迹，一个原因是当他看到这些困难这些痛苦的时候，他就怜悯他们，就不得不就医治他们的疾病。那37、38节就一点是一个连接到第10章。第10章耶稣会差派他12个门徒出去继续做耶稣自己的工作。但是这边他就是对门徒说，要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，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。的确耶稣看到这么多的人，并且他们都需要听到福音，都需要上帝的怜悯，但是是很少工人去收这个庄稼。所以耶稣叫他的门徒，叫他众门徒祷告，求上帝多派一些工人出去。他们在等待听到这个福音，特别是听到赦罪的福音。好，这个就结束这个第9章。我现在就简单的总结一下，在第9章我们就继续看到耶稣有权柄。那这边我们特别看到耶稣有权柄赦免罪，其实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找罪人，找有病的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了解他们是有罪的，耶稣来就是为了拯救他们，其实就是来为了来赦免他们的罪。当然因为他要为他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然后赎他们的罪。所以耶稣有这样的权柄，这个是最重要的权柄。这边我们在第9章看到耶稣做很多其他的事情，包括叫死人复活，但是赦罪还是最重要的。所以耶稣在这一章一开始看到这个病人，他马上他第一所做的还是赦免他的罪。所以我们感谢上帝，在这章里面我们看到他的确是怜悯我们，并且在他的怜悯里他也赦免我们每一个人的罪。感谢主的怜悯，阿们。